中观看世间很美，蓝色的海清脆散播，平静地卧于清风中的千里，没有一声他奈何。 可惜当靠近些观看，人间的纷争太清楚，蓝天碧海都在不好看，愿可知一切为何。 而大地在远远看它只一片，无人来画了诗，各分开皆共好。